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3。 歡迎大家睇到睇咧，今日星期三嘅熱血大球場啊！嗱，你見到我食緊花生咧，點解？因為咧今日嘅節目咧，我所有嘅 topic 咧都係一個剝花生嘅 topic 嚟嘅。咁啊，先講介紹翻我今日嘅剝花生陣容啦，有安東尼、沙比仔同我 Tommy 同大家今日咧就剝下花生啦。咁有啲咩最真滾熱辣嘅花生話嚟要講咧？就係先講咧，就啱啱即係踢完呢個嘅英超挑戰杯啦。本来大家都好开心，但是就有单料呢都几得意嘅，就係、是、由原本90分钟就变咗踢80分钟。 呢单嘢真係好值得花生。点解最值得花生嘅话就係因为我冇买飞。唔係我有我买决赛啦，咁我諗住即係其实都唔平啦，但係之后睇场都係差唔多好似演唱会坐480咁样。但係你俾450啊480你又唔係真係坐喺个球员前面喎，係咪先？仲要係个球迷，即係个球员係离你成百几丈远嘅，又真係即係做唔到你喺你眼前嗰个效果囉。咁样咁我觉得嗱，头先提到就係话啱啱就因为落雨就 delay 半个钟啦。就頭先又講埋，你張飛已經400多蚊，咁你仲要扣我每一場扣我十分鐘，咁你係咪回水先？其實， 喂，其實點解佢要即係大家猜，即係好似未有對外宣布點解要由90變到80啦？但係可能大家推測係即係天氣啦，好大影響啦， 咁 場地嗱都係講緊場地啦。如果場地本身係唔啱你踢嘅話，即係踢唔即係唔適合踢波嘅話，其實係咪即係踢都唔應該踢啦？八十分鐘同踢多十分鐘有乜分別咧？你都是 hea 踢的啦，即如果最后10分钟真的不啱踢的话。但如果你再推算会不会因为时间上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走盏的。第一，如果现在佢大概10点松啲就完啦，应该就不会影响到跑马地附近的居民。 即我记得那时好像说，即以前大家知道有演唱会搞的嘛，大球场好像就说，即譬如跑马地的居民就投诉11点后为什么哔哩吧啦乜乜乜乜咁样。那我们计其实刚才计过条数啦，你当你8点半开波，那你 6 点半开波，当你6点半第一场，第一场6点半已经 delay 了半个钟开波了，那你踢足90分钟再加上这个半场休息，我给15分钟你，即是你这个一个钟09个字，那你6点半加一个钟09个字都是8点3而已，那你8点3都开到波，我当你8点半才开了，那你一样都是10点多就完场，那其实你扣那10分钟的作用在哪里呢？ 就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每半上半上下半场每半场都要扣5分钟，加上即要扣10分钟，其实有什么解救 呢？其实呢我一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大概是6点多，我在 Facebook 看到人讲，因为我都看了。我呢第一个意思就是以为是头场才是扣的，即希望不要影响收工，即是但怎么知道原来呢就两场都扣了10分钟，即大家都是踢80分钟，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公平各样东西。但我又觉得呢，即如果时间上你不允许的，会不会在半场即打即半场休息的时候 啊， 本来是15分钟休息的，你不如将就一下啦，10分钟啦，定是跟着之后再一场接一场那段时间本来是又是15分钟的，不如就5分钟直接游出来啦，还掂个地都烂的啦，你都没好搞的。 是 Tommy 说啊，会不会第一场縮10分钟，第二场縮不縮呢，咁又推算到下一个问题喽。咁决赛你又縮不縮呢？决赛究竟踢80定90呢？係咪先？咁有啲嘢。 唔係呢單嘢嗱，你會唔會值得？即係香港地咧，即係你唔好理。雖然咧足球咧就唔係聯賽唔係好發達，但係咧單單猛料咧都分分鐘咧上國際頭條嘅。嗱呢單都其中一單，即係當年咧，即係阿和哥打球證都上過國際頭條啦。即係我唔係抽和哥水，即係講翻即係。 香港足球呢，即係你唔好睇小佢，足有啲嘢呢上個頭條嘅，即係呢單嘢都係花生料啦。 唔係應該冇保時呢，即係我哋主持人當時睇緊波就話兩場都係零保時 嘅。呢度呢亦都要講返呢，其實應該都要話返俾大家聽個賽果嘅，即係熱刺呢就先領先一球之後反輸3-1啦，就新西蘭就入決賽㗎啦。 呢場巴利係冇出嘅，係咪巴利就我呢就尋日就搵熱刺班友仔試下簽埋名，即係大家見到呢度就應該係呢、這個下面、上面呢、這個就保亞斯簽名，咁我揾佢哋。咁我見到巴黎酒店行出嚟呢已經講緊電話，就從文傑都報俾大家聽。我即係我嗰時就係諗究竟係咪打緊俾安察洛提定安察係打緊俾佢，係咪搞緊即係你轉去皇馬嗰啲咁嘢。 呢單發生嘢就唔使再講㗎啦。 咁結果今日都冇出啦，咁冇出巴黎嘅熱刺，然之後熱刺都輸埋啦，咁可以即係大家諗一諗，係咪真係熱刺冇巴黎唔得啦。咁 跟住曼城就即係少少地啦，1-0就贏咗南華。南華喺個爛地度咧，即係主場真係主場，即係對住即係咁強強陣出擊啦。曼城嗰個陣就真係英超陣嚟嘅，咁都係僅輸一粒啦，都對香港球迷有啲交代㗎啦。 希望決賽阿古路睇咯，頭先失望啲阿古路冇出。 系啦，咁啊，其实咧，随住呢单即系花生料啦，即系80-90啦，就呢啲花生料之后咧，其实就留待可能听日啦，或者即系足总或者英超赛即系联队里边咧有解释翻点样由90-80啦。 解释翻啲。 咁咧，我哋亦都有单花生料咧，就想讲嘅，咁啊麻烦啦，峰哥去第一幅相先。嗱、这、呢個咧就大家知啦，就係、是、琴晚即係踢完咪前日啦，踢完曼聯踢完熱身賽啦，咁啊輸咗。雲佩斯係受傷嘅，咁有傳咧，而家咧就唔嚟香港噶啦，有傳啫，就未證實嘅。咁其實呢單嘢點解咁花生咧？就可以翻嚟先啊，風唔該。咁咧點解呢單料咁花生咧？就因為咧，其實上年咧雲佩斯嚟香港嗰時，即係亞仙奴嚟香港嗰時咧，又雲佩斯又。因為轉會的問題啦，即係轉去曼聯咧就冇嚟到，咁啊隨即以為今年即係雲佩斯啲 fans 有機會啦，咁咧而家又搞到又唔嚟啦。咁依家你最好發生係乜嘢咧？就係、是、咧朗尼又唔嚟啦， 係 雲佩斯又唔嚟啦，即係兩個前鋒唔嚟。咁聽聞咧，即係你只能夠睇韋碧克嘅啫喎。 韦碧克 好似韦碧克都想买，韦碧克都好睇啊！ 韦碧克好睇， 韦碧克好睇。 唔系韦碧克嗰条片咧，即系后脚出界嗰条片咧， 技惊四座。 唔系喺 YouTube 个点击率好高，应该几多人想睇韦碧克嘅。咁咧，另一个最有声味嘅曼联球员咧，应该系费格逊，我觉得 系 即系卖飞嗰阵时啊。嗱，回想翻咧二月咧，回想翻二月咧卖飞嗰时候咧。嘣一声上个就卖晒，好多曼联 fans 咧惨晒咁样，买唔到飞啊，好难买飞啊咁样。但系去到而家咧，我发觉咧，如果你真系曼联球迷，你开心啊？点解咧？我见网上啲飞都窿晒， 买唔到飞嘅曼联球迷 系啦，买唔到飞嘅曼联球迷依次开心啦，因为咧网上因为好多窿飞，嗱去到7/29之前咧，我相信咧由988嗰啲咧可能会跌到咧。即系500啦，你可能立到张飞又去睇啦。我觉得呢单嘢咧，即系我觉得自己值得飞曼联球迷花生下嘅。 得翻杰斯咯，系咪再数？我谂杰斯或者可能李奥费迪南 啦，李奥费迪南啦， 大家球迷都 OK 嘅。我以我所知，李奥费迪南都几热情嘅，即系譬如好多时都系去第二度访问都签好多名嘅。 对女球迷都系啦， 系 即系睇得出佢对女球迷，即系阿同阿边个嗰阵时咪。同阿娜姐咪有啲 網上邊 傳過情噶嘛，但係啊，而家娜姐又唔知同佢點咁關係點啊，真係唔知道會唔會嚟香港又揾一揾佢 啊？唔係嘛？嗰喂李慧蘭好搞笑，對於亞洲嘢好有興趣。嗰時話睇五月天定咩？ 我係話佢好多聽中意聽廣東歌，唔係國語歌嘅，有播周杰倫啊 嗰啲啊， 真係好嘢啊！咁啊，我哋亦都去下一單嘅相啦，麻煩係啦，我哋去另一張相先。嗱，依單新聞咧，亦都係又係剝花生嘅，咁啊就係、是、法卡奧啦，咁啊俾哥倫比亞嘅傳媒咧揾到一張唔知咩證件啦，就話佢咧就84年咧就2月10日出世嘅， 咁即係29歲， 係29歲。但係咧，大家如果你上維基查一查啦，或者大家都知啦，其實佢已經佢自己年齡就寫86年， 86， 即係27歲啫。咁、啊南美球員或者非洲球員咧，不嬲都好興啊，將自己咧就報細數啦咁樣。咁啊！佢今日咧就喺就聲明咗啦，就話冇佢冇報細數，係啊出手啊冇報細數嘅，但係佢冇掛呢一張證件咧係邊度嚟？即係可能同名同姓啦，同名同姓嗱，佢即係同名同姓， 但是呢就月份同埋日份一样，是年份一样嘅。 份同 即我觉得佢唯一可以解释呢样嘢。 其实佢本身自己都因为自己年龄都出咗嘅。你諗下 你如果係咁咁俾人哋咁大質疑你，对你自己好大影响㗎嘛。你球会可能喂都真係问你㗎。其实你自己本来有啲出世证明。即其他又可以整个打假佢。 係麻烦可以返返嚟我哋个玩面先。 其他嗰啲资料只有打假就喺年龄嗰度做展示俾人睇。咁唔一天都光晒，我唔知点解佢唔敢做。 写错啫，我觉得系嘛？ 哇，咁样 打错字咯。嗱，譬如我 keyboard 咁四同六都隔一隔啫。 当年依张正打错，定系咪边度打错先？ 可能即系例如处理啲入境啊，或者应该我哋香港应该入境处处理我哋啲譬如身份文件啊嗰只，即系可能嗰啲同事唔小心或者只手指太粗，个四字揿咗个六字，或者六字揿咗四，即系嗰只咯。 咁啊 ，OK， 所以三样嘢。你信哪个先？你信法家好啊，定是信这张证件先？ 我信法家好的。 你信法家好。其实呢我翻查过，原来呢医学上呢是可以 check 得到的。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牙齿。但如果呢由乳齿转恒齿的时候呢，你的成长过程之中呢，你可以 check 得到，即是你的牙脚生得几深，你可以 check 到你的年龄，误差是半年，但是呢是要18岁以下，那发觉好不得啦。是啦，咁但如果你成了年之后怎样 check 呢，就 check 呢个骨络嘅伸展啦，生长啦，即係骨质疏松啊，同埋磨蚀咗啊，但运动员呢就都会有啲偏差嘅，但呢呢个偏差呢就正正是誤差是兩年，所以咧發家我咧基本上是唔需得，即係試驗都，即係你話，即係你話巴黎聖門，依次要驗一驗佢，睇點都好啦，驗佢唔到嘅。 有冇好似樹木咁樣驗？ 其實唔使驗㗎，你諗下你係球會，我咪應該有個。即係有個權力要你俾個證件我睇。係， 我諗你真係唔知嘅。嗱，其實咧好多落後嘅國家咧，或者咩，好多時候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好多以前咧，好多人國內即係中國人咧偷渡嚟香港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係12歲咧就話自己16歲。24歲咧就話自己18歲，所以咧亂曬啲年齡咧。有時問翻啲真正老人家話：，你身份證咁快可以退休啦？我未退得休噶，其實我唔係咁大噶，冇大數噶呀。 我想講嘅。我即係自己親友已經係咁樣啦，身份證啊，我想講唔係年份啊，係連個名都搞錯啊，即係我都唔明。其實佢嗱個親戚就佢應該係三個字嘅名，變咗兩個字都有啦。即係呢個係即係可以有人為錯誤咯。即係你話我幫法卡講嘢又好，乜都好啦。咁我是但，不過我覺得最慘咧就真係應該呢個摩納哥啦。明明我諗住呢個球員啊，26至29歲應該係球員嘅黃金期啦。咁我一夜用你三年應該啱啱好啦。咁點知原來一埋已經29。完咗个黄金期完，咁点样咧？咁即系有啲大剂， 即系呢单花生嘢咧都，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就系发球本身嘅入球能力，大家都系睇中嘅呢样嘢啫。咁啊，呢样嘢大家唔使话太斟酌嘅。咁啊，最紧要佢打得好波，我唔理佢咯。系39岁都打到都咁好波咧， 同意 系咪先？到新人三张嘢都俾人俾皇马用成几千万买过嚟， 咪咯？呢个就系啦。咁啊，麻烦我哋再去下一单花生料啦。嗱，呢一单咧就有团啦，唔系有团啦，证实咗噶啦。咁啊，阿仙奴咧就用4001磅啊，呢个价钱咧就佢买呢个苏亚雷斯啊，就咁啊向利物浦敲门啦。咁啊，点解会你两位知唔知点解4001磅咁伶仃？ 我真系唔 知，唔知 多嗱多过4000万。 嗱，因为咧如果利物浦收到一个收购苏亚雷斯嘅价钱系超过4000万磅嘅话咧，佢就即系合约里边就一定要通知苏亚雷斯，由佢自己。俾話即係等蘇亞雷斯決唔決定佢自己提出申請轉會啦。咁咧，阿仙奴咧就出多一磅，即係象徵式嗱，我高咗， 啱啱跌到個 target， 係啦，我高過4000磅啦，你要通知蘇亞雷斯啦。所以咧，嗱，都可以再去下一幅相噶。係啊，麻煩再去下一幅相。咁咧，呢幅相亦都係啦，大家見到另一份報紙用咗啊。用到一磅呢、這個 cons 啊，話俾呢個聽咧，就係大家都話咧，阿仙奴咧就出多一磅，就要通知蘇亞雷斯轉會啦。如果今日咧大家有去睇亞視直播啊，即係睇到利物浦呢個熱身賽嘅話咧，即係沙比酒你只有睇係咪啊？即係 熱身賽 係啊。 利物浦有个上半场 系啦，咁你觉得点咧？呢个嘅苏亚雷斯即系 由佢一开场一出嚟咧，你见到佢块面目无表情。 可以一路去上啊，唔该唔该。 一路见到佢目无表情，坐喺个即系啲后备席嗰度都目无表情。一出嚟就系仲要即系黑黑地嘅， 黑地 块面有啲黑地，即系出场嗰时都块面黑地，一路踢一个笑容都未见过。即系临尾嗰分钟咧，佢传咗个波俾阿艾斯伯斯入咗球嘅。咁你入波应该笑啦，起码个嘴唇应该向上弯少少都有，都冇。都是呆若木雞咁樣嘅，一路去到完場為止，我話使唔使啊？一粒笑容都唔俾。 一粒笑容， 一粒笑容都 嗱，我哋个客仔啦，莫雷斯就话啦，来自 BBC 最新消息，其实我哋都知道，我准备想讲咁啊，苏亚雷斯正式接触阿仙奴，即系佢通知咗利物浦，佢要咧接触阿仙奴噶啦，咁啊，应该都似系想走啦，咁大家觉得，即系如果你系苏亚雷斯，或者你系利物浦啦，唔系苏亚雷斯啊，即系你系利物浦，你觉得？应唔应该就定系苏利物浦其实都想卖嘅咧？ 系嗱，咁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要搞清楚苏亚雷斯系个咩类型嘅球员啦，甚至乎搞清楚利物浦系间点嘅会啦。嗱，咁苏亚雷斯公认啦系一个有个人技术啊，有入球能力啊，甚至乎可以一己之力啦，可以扭转个比数，即系佢对纽卡素嗰个技惊四座嘅入球，同埋对曼联一个禁区冇几个嗰、那个，即系佢系有呢一佢系呢一类型嘅球员嚟嘅。咁但系我想讲你利物浦。好，依家呢個 situation 係由羅渣士呢個司機去揸噶嘛？呢架車，佢想行嗰條路，其實係一個好 teamwork 啊，佢要求一個好互動啊，好整體一個互傳嘅踢法。點樣引證就話，應該一二年嘅暑假呢、這個迪布司機都親自邀請佢拜訪佢，討論一下關於短傳啊控球嗰個戰術。咁我想講呢一樣嘢，蘇亞雷斯其實。嗱，即係舉俾兩個 terms 你，個人同埋團體，好明顯，蘇亞雷斯個人味道咧係濃過團體味嘅。咁呢一個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我覺得蘇亞雷斯其實唔啱利物浦咯。咁所以我如果我係利物浦球迷管理層嘅話，我覺得係賣嘅，甚至乎4000万唔好001都係賣。4000万系卖， 4000万 都卖， 2000万都卖， 点都卖。其实如果你问我 就，即系踢出门口唔要听直情， 系啦， 点都唔要， 都系嗰啲啦。等下又俾人闹，又激进啊嗰啲咁样。 二千万就冇啦，真系。即系个价应该高翻啲，坐底都要3000，起码唔好蚀。 我就唔系利物浦球迷啦，咁我阿仙奴球迷啦，咁而家传阿仙奴想买佢啦，即系咁我其实咧就我等好耐啊，即系作为一个阿仙奴 fans 咧，一路都好想等一啲即系买，即系真系出手买一个大牌球星，或者话俾人听阿仙奴即系有钱啊，或者一个标志性嘅出价去买一样嘢。我覺得是話俾好多球，即係話俾個市場上聽，阿仙奴有財勢、有能力翻嚟啦。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有一樣嘢咁嘅，我覺得即係蘇亞雷斯係咪值4000万咧？咁樣好多球迷都覺得唔值，即係有啲阿仙奴球迷覺得哇，有冇搞錯啊？4000万買蘇亞雷斯咁樣麻煩有嚟嘅喎，嚟到又即係停6场啊。但係我覺得。唔理啦，即系如果即系想肯买嘅话就买啦。 阿仙奴球迷知，即系阿仙奴系有心去争再。 系啦，即系我觉得想有一个呢个信心，呢个信息带出嚟咯。即系我谂 象征意义系最大咯。我谂 系啦，我即系我都系象征意义咧。唔係最大咧，即係有個象徵意義喺度，即係我嚟攞4000万咯，我買個象徵意義，我都係冇需要。但係蘇亞雷斯，我覺得係啱阿仙奴踢，或者佢已經喺英超裏面，或者喺個歐洲球壇已經證明咗自己啦。只不過咧，利物浦咧呢、這個球會可能 唔應該咪 係冇歐聯俾佢踢啦。咁同埋就之前發生咗啲事，就大家發生得即係佢喺度處理得唔係咁開心咁樣，咁佢去到呢刻話要走嘅啫。咁我依家。其實我都是抱住剝花生 的，或者我再講講，其實我都還有其他想法的。剛才我講到，即如果你又代入一間會或者球迷的角度，咁即係你又我依家代入去利迷嘅角度啦，嗱好多時你上網睇啦嚇一啲各大嘅討論區啦，咁你好多時利迷自稱咩啊？自稱就係話自己有情有義啊，對波贏啊和啊輸咧，我哋都一 team 嘅，乜乜嘅咧，無論 球我真係未聽過呢個 term 未啊， 我真係未聽過， 有嘅，唔係 買完呢個 term 我知， 係嘛？ 買完呢個 term 唔緊要啦，繼續講啦。嗰個問題就係話啊，擺邊個球員咧，我都撐嘅，乜乜乜嗱咁。我想問你一句嘢， 咬人你都撐咩？係咪先？嗱， 唔 係即刻 撐啊？點解唔撐啊？ 點解唔撐？ 喂，咬人嗱，如果仲有啲阿斯奴球衣嘅球迷正球員咧，我都撐。 唔係撐你咬人嗰個動作，係你衰咗之後。 但 係佢我哋個球員，我都撐你， 都撐， 即係會撐你。就你衰咗之後，佢有認錯，佢有道歉㗎嘛？係 啊， 佢梗係咁撐。 人啊有情緒㗎嘛？ 當然唔會你咪話我係撐你咬人，唔會咁㗎嘛？即係你衰咗之後， 如果成晚都喺度，我食花生 嘅，我死度遮住咗，費事咁樣。嗱，咁樣第二就係話。利物浦呢間會好多時出一啲球員咧，甚至佢成間會嗰個形象都係好 positive 嘅，好正面。即係例如有幾個代表啦，謝拉特啊、加力查啊，甚至乎未離開之前嘅奧運啊等等，都係一啲啊好好先生嘅形象嘅。咁我想講蘇亞雷斯，如果你再喺利物浦發展落去，一必然係會成為一個 icon 型嘅球員噶嘛。咁我即係頭先你話有咩好好先生？我想講一個例子就係話唔係好出名嘅和洛克，有一年應該係2009年嘅。英超大概四月到啦，嗰陣時啊，和洛克去咗布利般流浪噶，咁布利般流浪就到訪呢個安菲路啦，咁啊咁啱係一個叫做希斯堡慘劇，呢個有96名死難者嗰一個慘劇嘅週年，啱啱就係嗰個 Range 啦，咁和洛克就喺開波之前捧住一個用呢個菊花同埋玫瑰花砌咗一個96。字樣嘅就行翻去個 cop 看台嗰度，即係做一個紀念或者致送等等， 向利物浦球迷去致， 係咯，即係、就是、悼念啊！甚至乎當時謝拉特嘅表哥都係96個羅難者其中一人啦。咁即係當時和洛克都眼濕濕。即、就、係、是、我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話，你利物浦嘅球迷，即使你唔係 icon 都好，你都係應該做一啲咁正面嘅嘢噶嘛。即、就、係、是、你個球迷係 expect 你嘅球員係做一啲正面嘅嘢，而唔係。蘇亞雷斯在嚟咗呢短短兩年左右所表現出嚟嘅嘢咯，即係例如種族歧視啊，經常喺度斥責球證啊，對手嗰類型嘅嘢咯。 嗱 ，OK， 嗱，種族歧視呢單嘢咧，嗱，蘇亞雷斯都直接講啦，佢嗰個字咧就唔係種族類歧視嘅。嗱，依個咧我真係我都信佢，因為咧即係方言啊，大家啲方言啊，語言唔通 或者口音啦，我都明白， 或者各樣嘢啦，我相信都唔係嘅。OK， 咁啊，但係之後咧去到話咬人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即係有陣時運動咯，好多嘢運動激情起上嚟，你明唔明啊？有啲運動激情起上嚟都會咬人嘅，咁可能佢真係好興嗰下，即係有啲我唔理，即係佢嗰下頭腦著咗，但佢之後佢真係四所嚟，佢知道自己錯，我又唔覺得佢真係話去到你講邊個好好先生咩咩？嗱，利物浦以前咧，我其實我都唔知啦，係咪啊？已經有壞孩子之稱嘅。是咪先？即係你話科拿啊、麥馬拿文啊嗰年代啲壞孩子之稱嘅，咁科拿亦都唔係話啲即係去到話好咩？佢都係一個麻煩友嚟㗎，即係雖然咧你哋利咪當科拿係神嚟㗎嘛，但係即係我覺得你如果要講佢到話哇，蘇亞雷斯做咗咁乸多衰嘢，我真係覺得佢又冇乜衰嘢做過。你話佢插最多，你就話有啲球迷其他敵對球迷啦就話你蘇亞雷斯係插水。咁但係你哋會唔會覺得佢插水啊？ 插水真係多嘅，蘇亞雷斯多。 哇！你哋一去到唔想要咧， 唔係真係嘅。你睇翻啲近大概啲真 係嗱，唔係我哋真係有一啲事實證明係咩嘅。 你睇翻啲十年，你睇翻我利物浦嘅前鋒邊個最多插水，真係蘇亞雷斯喎。佢冇咗佢咁 多。點 ？OK， 你知唔點解？好扭。好扭嗱，講真的，扭得搏真係啊，好扭咁，你梗係自然多插水。佢中意喺禁區攞嚟攞去，咁佢自然會有機會，即係叫做困一困啊，嗨一嗨啊。有時你有時前鋒嘅心態就係、是、你掂一掂到我，我就要跌一跌啊。即係喺禁區，都係正常嘅。 都係嘅，見到有多係就嗨嗨到嘅，但係好明顯都見到都經常見到係嗨。 頭先咧，我聽到有個球迷就話：利物浦球迷係乜嘢咧？就係球員都撐啊嘛。要你翻望咯，而家咧你人哋都未走咧，你就 系啊啱啦。Tommy 呢个 point 我就想将佢发大佢，就系苏亚雷斯离谱到一个连利迷，即系每个球员都撑，离谱到每个球员都撑嘅人都唔撑你。 你打横扭横截谷我哋 得。点解有样嘢其实都一讲一讲翻利物浦球迷，即系球员系正面。点 解发生先？ 我点解我觉得话佢有些唔正面？头先佢又讲咬人系一个好重要嘅方。点解佢咬人唔系头先你啲反应啊？点解你话一个足球员啊，话一个兴起嗰阵时嘅反应咧？ 踢人，甚至乎斯丹咁，我话我好嬲啊！ 系啦，斯丹都头揞硬啦， 但系你冇可能， 你赞唔赞佢发讲讲？唔系，同埋 嗱，好简单，嗰啲全部反应系你个足球员应有嘅反应嚟噶嘛？你踢人用头去顶人，即系头锤啊！但系你边有听过球员用牙去咬人？ 细路仔你知咬人嘅啊？ 我梗系细个啊嘛， 细个啊， 细个你 B B 嘅时咪咬人？ 虽然先廿岁喎，师傅 廿岁啊，都唔系 B B。 唔系，嗱。当佢人方面啦 ，OK。 你仲有嗰个 point 就系苏亚雷斯，佢唔系第一次咬人啦，佢喺荷甲嗰阵时咬过人嚟噶。你呢个系惯犯嚟噶，呢个即反嚟嘅，即系唔系你第一次突然间嘅头。 即系佢已经去到对唔住大晒啊！嗰个地步已经嚟到呢个 level 啦，大佬。 嗱，你话你有第一次咁，第一次算数算数。 啊，即系而家 有第二次噶，咁即系惊你有第三次嘛。最重要咪嗰，你头先我话啫，就话你衰咗，我系唔会撑你，都会撑你。但系你作为一个球迷的心态就是你有第三次到时候停十场怎么算呢、 就是說 你有第二次的经验、 就是说呢、就是、如果作为、是利物浦的 fans 或者利物浦的管理层你两位就觉得是应该卖走这个苏亚雷斯的、我现在我作为一个阿仙奴的 fans 我都觉得你应该放走苏亚雷斯的 你作为阿仙奴球迷你不怕他过来到时候咬咬人又要十场的 嗱，講真啦，我覺得即係上年咧，就蘇洛雷斯就係你哋單天保自尊嚟嘅。如果佢唔係停賽嘅話咧，佢應該攞神射手嘅。咁我覺得佢呢個價錢咧都真係值嘅。 我覺得嗱，其實講到其實有埋一個實際嘅數字去 bid 啦。咁我不如引申少少兩三分鐘講嗰個佢，如果利物浦冇咗佢啦，咁會點咧？ 冇錯， 其實呢個引申嘅出現咗啦，係嘛？即係蘇洛雷斯喺季尾，但係好似四至五場已經係停咗啦，已經係試過利物浦嗰係啦，嗰十一個人已經係試過冇排蘇洛雷斯出去啦。咁你話？其实佢系咯，佢冇上阵利记嘅比赛，其实我觉得利记嗰个观感咧，即系整体的观感系真系舒服咗嘅，成个嗰、那个整体嘅互动，整体嘅互动，团队嗰个配合咧，系真系我觉得系罗渣士嗰杯茶咯，即系嗰个演绎出嚟 呢个重要，但系因为冇咗你本身，你成日都话冇咗佢会点啊嘛，咁其实上个即系啱过过一个赛季，咪就系临尾嗰五场冇咗佢咯， 系， 但系阿边个啊？写 罗渣定苏雷斯？ 前锋啊， 史努力治， 史努力治出嚟啊，史努力治有波入噃。 就傷咗喎！ 俾嗰陣時真係有佢喺度嘅話，其實冇阿蘇雷斯我都仲 OK 喎。 即係你原諒我冇佢缺陣嗰陣時嗰啲勝率啊、入球率數字等等，但係因為我呢啲球迷睇嘅啫，我覺得羅渣士同埋接其他教練咧，佢唔係睇呢啲，佢係睇成個演繹出嚟嗰個配合、嗰個 performance、嗰個觀感啊。特別而家利記咧，處於嗰個叫做重建期啊，處於呢個重建期得勝率呢啲咧，我覺得係反映唔到佢大唔大機會成功。重建嘅， 嗱我讲一样嘢俾你听啦，苏亚雷斯咧有一样嘢值钱在咩咧？佢值钱在咧，点解有啲球员咧你又要几千万望买咧？佢有一个个人能力可以扭变、扭转赛局嘅呢个能力，即系当你老鼠乌拉圭嗱，我哋你最尾嗰几场啦，我已经冇印象利物浦嗰几场攞咩分啊，即系入边有个波，即系我唔系冇 fans， 即系冇印象。但我相信你头先咁讲咧，就系咧，喺我好可能系顺境嘅时候或者嗰样嘢啦，但系当你联赛流长咧，你一个级即系有一个级数前锋系好需要嗱，而家補入咗兩個前鋒叫咩名 字？艾斯帕斯同埋路易斯艾伯圖。 嚇！我想知呢兩個球員嘅級數咧，絕對係唔能夠去彌補蘇亞雷斯嗰個級數。嗱，當而家陣中裏邊咧，即係利物浦裏邊。我相信利物浦是想留佢嘅，我都覺得利物浦是想留一個，即係羅渣士點解想一路都想留蘇亞雷斯，話四千萬磅都唔賣，或者三千萬磅都唔賣咧，係因為咧，佢即係覺得陣中係需要一個 我同意 嘅， 這個、 一個有級數嘅球員，嗱，等於咧。阿仙奴上年都唔想賣雲佩斯，因為雲佩斯就係一個能夠扭轉戰局嘅球員，一個級數嘅球員。如果冇咗之後咧，阿仙奴你話都整體踢得好爽喎，乜乜，但係當老鼠歪佢嘅時候咧，你發覺原來冇人可以挺身而出嘅。 其實點解話係咪真係要再賣走蘇亞雷斯咧？其實睇翻我自己本身即係一個利迷心態睇，到今日之前我未決定。 咁頭先你唔係喎， 聽我講先。頭先就睇咗佢對墨爾本勝利一場波，我見落嚟嗰個心態就真係輸啊，不如走啦。因為一個球員嘅心態，你除咗個技術之外，你一個其實你個心態係好重要嘅。你本身呢場熱身賽出嚟，哇！我一場都未見你笑過。即係每一個位都未見你笑過，跟住臨尾你自己有個助攻都帶咗啲心態出嚟，但你都係咁唔 happy， 即 係有離心咯，係咪？ 離心太大，即係你完全係唔開心咁去踢。咁如果一個咁唔開心嘅人留喺度， 拍過賽季照留喺度，咁你究竟會唔會踢得好出 來？頭先 Tommy 提到扭轉，即係改寫個比賽嗰下，以前就謝拉特做嘅，不過而家謝拉特就年事已高就搞唔到啦。咁其實佢走咗咧，又唔係真係冇帶嘢翻嚟嘅，起碼帶咗收咗你雲加4001先啦。 同埋 睇下換唔換到嘢啦。 同埋都有個前例嘅，即係以前阿費托比啊，我哋嘅心態就係費托比阿蘇黎斯其實更好嘅，佢都走咗咯。 嗯， 但係都有個蘇亞雷斯嚟咯。咁既然如果係賣咗俾阿仙奴有4000万磅，咁有乜所謂？ 唔係你攞4000万磅咧，你點花嘅啫？你攞唔係攞咪攞5000万磅？你賣咗邊個？ 嗰時我真係嬲嬲地喎。嗰時就有條公式就係話。費託減1500就是下一個目標嘛，因為離曬譜，結果就出拿咗卡路爾出嚟。 咪係咯，你識用先得㗎。嗱，即係嗱，讀翻啲客仔嘅留言先啦。嗱，紅魔仔就話蘇亞雷斯值得去歐聯，冇就啱啊，佢真係值得去歐聯。 我唔知 紅魔仔、啊、 利物浦有幾多咩，即係有幾多咩，即係仲冇機會再踢歐聯啦？依幾年啊，咁啊 ，David 就話蘇七咧就係阿仙奴最後一塊拼圖。有一個就花生王子應該可能話我即係成晚食花生唔好意思，但我覺得咧下次咧如果咧你見到咧我哋天下足球裏面網頁咧見到咧如果有 Tommy 做主持咧，你都同我一齊買定花生嗱，我決定如果我啲題目係花生嘅話，我都買定花生同你大家一齊摸一齊傾下。好啦，今日嘅節目咧又到呢度為止啦，下聽日嘅熱血大球場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